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应该要知道，生活哪能百般如意呢？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，我们才会有所追寻。所以呢，功成莫自得，或许下一步就是陷阱，败后也不要卑微。没有谁一直紧锁东海，哪怕是再平凡平常平庸，都不能让梦想失地荒芜。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你置身何处，而是不知道走向哪里。无论是否能够抵达终点，只要不停地走，就算错过春华，也可以收获秋实，不是吗？ 空无一人，这片沙滩，风吹过来，蓝蓝海洋，我轻轻抖落雪里的沙，看着我的脚 希望

声音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，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不要以为总是往前看就是进步，就是成功的一种方式。有的人呢在拼命奔跑，有的人却只是在小跑，有的人在散步，有的人却在停止，那都是一样的道理。不一定要很努力的往前奔跑才算成功，而是要讲究方式方法，吸取经验的，对不对？ 抓不住爱情的我，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，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不惧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，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，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、痴情的、绝情的、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， 深爱的、亲爱的人来 只有懂得人生的痛苦呢，才能够收获人生的幸福。人呢，不能游戏人生，但必要时呢，也得学会人生的游戏。人不能嘲笑人生，但必要时也得学会人生的嘲笑。人不能仇恨人生，但必要时也要学会人生的仇恨。人不能欺骗人生，但必要时也得学会人生的欺骗。而人也不能放弃人生，但是必要的时候也得学会人生的放弃。 你在远方可好吗？生活过得还好吗？窗外可有太阳花，让你收到希望吗？你说过的话，记忆中早已变沙哑，数着大街的头发，你手在剪分叉。我多想迎接你回家，紧紧相拥窒息也不怕，狂燃起舞天旋地转，星光在闪烁，眼睛不想眨，可你还是会 身体不对灵魂说话，心里还柔软的地方，小孩在拿着碗，懵懵懂懂的唱，说

红，五颜六色当中不乏绚丽多姿的色彩，自然也有游历在生活边缘的黑白。当你走在旅途上累了疲了，总会想要找一个地方来安安静静的休息，如此呢，来暂时摆脱纷闹喧嚣的城市，找寻能够获得解脱的彼岸。有张有弛，生活才不会只有单一的色彩，会休息，生活才会更加丰富多彩，你说呢？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庄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

爱是他的灵魂，他可以奉献一生为他所爱的人。 今天我有在微博当中看到这样一句话，说快乐并非随着我们得到我们没有的东西而到来，而是当我们发现并且感谢我们所拥有的才会到来。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时常记得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对世界抱有一颗满足的心，这样的话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快乐一些。 是否为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，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，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。眼泪和后悔，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，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你更寂寞，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如果你想飞，想冲我飞。

我的音乐味道。 昨天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，他说他发现他自己呢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，比如说读书想努力又没劲头，减肥想要坚持又没有恒心，想要认真的做一件事儿又忙碌不起来，计划好的事情呢总是没有去执行，总是口不对心，明明是好意说出来都会伤人，然后又死爱面子不肯道歉，想要挽回又不敢表露，想要爱又害怕失去，他说自己真的没得救了。后来我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吧，对不对？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？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？总是不服输，永远要比别人快，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？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，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。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，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？ 有 5% 的精彩和 5% 的痛苦，另外的 90% 呢都是平淡。我们被 5% 的精彩诱惑着，忍受着 5% 的痛苦，在 90% 的平淡当中走完一生。所以只有懂得享受平淡的人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。对，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河滨的夜晚不怕有遮云，心头的放晴，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，爱的花束总是走得有劲，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，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， 挺喜欢你跟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穿个多情给你换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，穿过

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却不让所有美丽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看向你残骸的你，我的激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。是一个结束，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，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，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好像你藏好的毒，我的激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，情的我的愤怒，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，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 我身边的一个女性朋友呢跟我说，她说你永远不要小看女生的侦查能力，你对女生说句话她头脑简单的可能就信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好好想想这句话的真实性，然后去好好推算时间，再看看你俩聊天记录的时间，再问问你的好朋友，再查查你前任的收收空间、访问记录、留言板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只要你有，只要她查，就一定会查出来你的一些欺骗行为，所以男生千万不要骗女生。可是我会觉得好像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应该都是这样吧，因为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，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注定的是你，我输得彻，爱上了你，

只是我自己。 心碎只是